立法院临时会今天下午登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何新纯指出，预计以两周时间处理军人年改法案，为了避免上演表决大战，第一周先协商。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彦秀强调，关键条文一定提出修正动议。立法院周五程序委员会决定临时会第一次院会，也就是今天到22号的议程，列入攸关军人年金改革的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以及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在内15案。何新纯指出，今天下午的院会预计只处理报告事项，本周和下周议程处理军人年改法案，这星期都会朝野协商，不希望每天不断表决。如果国民党真要提出500个修正动议案，恐怕整整不断电表决4天才能处理完毕。李彦秀指出，军改法案出委员会的时候，保留的关键条文就有28条，党内每个立委都有意见，虽然大方向一致，但是文字略有不同，所以还是必须再提出修正动议，希望民进党不要把这些条文当过场，否则一定要求表决。李彦秀强调，上演表决战不是国民党要的，国民党也希望年金可以永续，在野党态度非常清楚，否则不会在议场外排了3天2夜，现在就看民进党有没有诚意，愿不愿意修正。公教年金改革退休所得重算处分书今天开始寄发，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提醒退休老师正视自身损失，把握30天时效提起诉愿，别让自己权益流失。全教产也正式委任律师协助会员提起诉讼，确保权益。全教产指出，公教年金改革之后，退休教师金大受影响。以年资30年的退休老师为例，原本每月可领75000元，但是年金改革之后只能领4万到5万，相当于每个月少了2-3万，冲击相当大。退休老师收到年金改革退休所得重算处分书，如果没有提出诉愿或者是诉讼，就代表接受行政处分，往后就不能再主张自己的权益。所以全教产提醒所有的退休老师，受到处分书30天内必须要向处分机关县市政府提起诉愿。香港旺角2年前警民冲突，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参与暴动罪成立，高等法院今天判刑6年。梁天琦同时涉及袭警罪，判决入狱12个月，同期执行。本土民主前线2016年农历年在旺角发起集会，结果演变成了肢体冲突，集会者以砖头攻击远景。高等法院陪审团先前已经裁定梁天琦在内的5个人罪名成立，法官今天裁决刑期。除了梁天琦，卢建明也依暴动罪必须入狱7年。审讯之前承认暴动罪的黄家驹判刑3年半。此外，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还有成员李东升没有按时向警方报到，已经发布通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来到11149点，成交金额153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33点，2282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24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3点，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7点，101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2点，310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343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签收29.820元，兑换1美元。台币贬值0.4分，成交金额4亿1800万美元。日元109.77兑1美元，欧元兑换1.1791美元。新北市新店区一家灌气公司的4名男同事今天相约到新北市野柳钓鱼，警消单位上午9点接到报案，一人落海，还好救起的时候没有大碍，没有想到上午11点，另外2人又给大浪卷入海中，其中一人救起时意识清楚，但是另一人抢救上岸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2名华人上周六在台北清迈出了车祸，女子当场死亡，男子送医不治。

歌曲 Sunshine Girl，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所以我们这个小时是要， 这个小时是要立马帮帮忙啊 ！What's up？ 今天要穿新衣服哦。 你没有看到领口都松了吗？对，我们要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帮帮忙吗？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大家一起帮你集思广益吗？欢迎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 我爱你，把我当宝贝爱，你说保证不是坏，喜怒哀乐有你在。 姐的爱不爱，有人在问说今天有一期吗？欧马克，你有在开一期吗？ 哦，有啊， 他今天比较晚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实况看到录音间里面的感觉，你又下载一期的话，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看到他的样子。有人说那个，如果我想要买 Mac 笔电，我到底要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 哇，电脑好像还是会想买新的，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笔电二手怪怪的， 因为你 有时候可能是你必须要用一下子，你才会出现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子。但我也知道有些人，譬如说，好数位相机，有些人喜欢玩摄影， 嗯， 然后前几天呢遇到一个孩子，他还是买了一台二手的数位相机， 嗯， 然后这台二手数位相机呢，有人市价超过50000块，可是他用5折以下就接手了，嗯、就因为。之前很摄影很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去买，买了以后，其实那些东西就是放在家里面生灰尘，因为你一来你没有时间出去拍照，二来也没有好好学它，后来放了一年以后就算了，就把它就是， 然后用得很开心，非常 棒，卖出，对啊。 不过我觉得相机跟笔电好像不太一样哎， 就是电子产品，我觉得运气啦，因为有些问题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有问题还是真的没有问题。優しさが僕に染みつく。いつかは全てが消えると僕のために繰り返す。光の中に恋をしてる。孤独はきっとそういうもの。みんなに静まる浅瀬の海に足を浸して走る目と眩しいので、愛の輪郭ぼやけて街へ流れるように揺れる僕だけの春。呼ばれることなどない名前、止むことのない波音。光の中に恋をしてる。孤独はきっとそういうもの。緑縁取る夜明けの風に全てを預けて、足の目と眩しい振動で僕の孤独がぼやけて、空へ重なるように響く僕だけの街。 Sandros 这首歌曲 Hana Uda， Aaron 说呢，我的肩颈跟头好紧绷，很胀，眼皮重，睡再久也觉得看起来无神，难道这就是中邪，像玛丽之前那个样子吗？我中邪了吗？ 哪里有厉害的宫庙呢？ 或是，感觉听起来是直觉，我是觉得应该好像动一动。 就是 睡跑一跑、流个汗， 要运动一下。 然后如果你 舒展一下， 很不喜欢运动，那你泡个很热很热的澡。 哦，最近那个日本专门在为运动员就是松筋的那一种，它不是按摩，它是帮运动员的，就是 桥哦。 对对对对对，它叫什么？卡达塔，有两家。 卡拉达。 有两家进来， 那個、 对对对对、 嗯、 一家是橘色的，然后一家是比较黑色、白色的这样子，嗯、对啊，他就是。 你有去过卡拉达、哦？ 我有去过另外一家黑色、白色那一家，就新开，因为那时候他开我家对面， 嗯、 所以我去试一下这样子、嗯。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喜欢做瑜伽，哈， 被动式瑜伽， 那就是被动式瑜伽， 哦、 对， 拉拉也不错。 对啊，就是他帮你出力，然后帮你做这些东西，就会比 它会在下面，然后把你这样 还舒服 起来，这样 它有各个不同的部位啊，对啊。如果你是肩颈的话，你可以专门请它加强那个部位。夜里的梦 是有种明天以后该何去何从，我拥有什么剩下沉默，一本没有字的小说，要如何让人感同身受？谁对谁错，不懂事得过且过，说的再多也没人听懂，醒着请看着我脉搏点燃着的花火，一无所有才能够拥抱天地的辽阔，我一无所有。 他们不是 Night Keepers， 他们是 Night Cat， 睡帽。Yes， 睡帽乐团一无所有， 在睡前的一杯酒。 明伟呢，想要帮帮忙，其实他是想要很久很久以前复古一下的哈雷路亚一下。 Oh. 昨天高速公路有个连环车祸，他朋友在里面、 啊、 然后去世了。希望朋友在天上可以开开心心的，可以快乐。维尼说，孩子的爸爸很偏心，就是喜欢大的， oh. 小的就是。 去死吧！ 我要如何让我的小孩心态可以健康呢？ 这个好难哦。 嗯， 这个好难哦。你就是你的老公，就是你的另外一半这么偏心，这应该你要好好跟你另外一半沟通。 他为什么那么偏？他就说他那个爸爸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哦， 为什么不能沟通啊？ 我就喜欢他，怎么样？我就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他。 那你也、oh, yeah, 那，可是我觉得如果 你把小的带走， 他如果对小的只是普通喜欢，至少怎么应该是不会露出嫌恶的眼神吧？ 这个 可能就是喜欢跟超级喜欢的差别。 没有， 至少 是 喜欢跟讨厌吧？ 喜欢跟讨厌， 喜欢跟讨厌，我觉得就不行。可是如果是喜欢跟超级喜欢，我觉得就算了。 那喜欢跟讨厌怎么办？ 喜欢跟讨厌就是。 我只能加倍的保护小的，不是吗？那就是要 那大的也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只能得到爸爸的爱？为什么得不到妈妈的爱？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来，两个小孩都过来。哦，你哦，你看清楚这个男人的脸，他就是喜欢你哥啊。然后呢，就是讨厌弟弟。可是呢，我不能让弟弟觉得家庭没有爱。所以从今天起， 你说我们家庭就是开诚布公的一个家庭。 从今天起，我会毫无条件的。爱着弟弟哥哥，你就被我打入冷宫吧。 哎、欸，如果一个家庭这个话可以说这么的开， 也是蛮不错的。就从小就知道说人就是有好恶的、啊。 要几岁的时候才可以进行这个家庭会议？太 小，从小就开始啊， 从小就可以、哦， 从小就听得懂。

刘惜君如我专辑海蝶音乐，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 晒到粉碎， 就来点你， 是怕你难过。 忘れるために今日も大河、君に言いたかった一番遠い言葉だけを伝え、あとはポッケにしまい込んで、おやすみに神様、ドアダイブ前に萌えも来たはずだっただけと思った、その風は夢任せ、その夢は僕任せにしちゃうってどうねどうよ、僕の歌は風任せ、その風は君任せ、その君は僕任せ、なぜなぜまあいいか。 おいらは運の悪い方だと思ってたが今日までノーノーと死なずに生きてこれちまった、すれ違った流れ玉にも足らず君、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这个小时呢，在立马帮帮忙，就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希望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欢迎打开飞碟梦 APP 来留言，留下你的问题。像 Chloe 她说，我的车子停在路边，那牵车的时候发现啊，被刮伤了，我可以到警察局调监视器吗？ 要报案才可以调监视器， 对，你不能直接说我想看监视器，你一定要有那个什么三连单、啊、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你才有权利看。 その風は夢任せ、その夢は僕任せにしちゃうってどうねどうよ、僕の歌は風任せ、その風は君任せ、その君は僕任せ、なぜなぜまあいいか。君の歌は風任せ、その風は夢任せ、その夢は僕任せにしちゃうってどうねどうよ、僕の歌は風任せ、その風は君任せ、その君は僕任せ、なぜなぜまあいいか。 上个周末呢，然后我就去打了很久很久没有打的保龄球、 嗯、 那它是一个就是复合式的，像游乐场那样，就里面会有射标机啊、 嗯、 保龄球啊，投篮机啊、嗯、骑马的啊， 骑马 就一台一个像马就像 牛 仔开赛车一样，可是你坐在马上面、然后你在那边骑骑骑、就类似这样很多的小游戏，然后有那种你很好奇的个人式的卡拉 OK、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颗挂在那边、你可以重击它，就是吊在那边的一颗球、然后你可以打那颗球、看你打的那个 力量 力量、那一台非常的热门、 大家都想要去打，然后觉得自己出拳很重，十个 男生经过、 十个会打， 八个都出拳、然后我在旁边，因为我在玩射标机、那一台就在我旁边、我就一直看，就是经过男生就，我就真的很想问，为什么 每个人都要出拳，都要打， 为什么你们男生 那么暴力， 不是就那么喜欢打那个 然后他们真的会投币的哦，不是空打，就是真的就是我要让在场的各位看看我的拳有多重。但没有啊，每个都 弱弱，是不是？ 最好笑的是有一个高中生，他朋友，他就是说，就我要打这个，就站很远，然后就平头，看起来就是有在练体育的，就很认真，还用助跑棒下去，然后这个球反弹 打回 打到他的脸，然后就是他太糗了，他就不敢叫。可是你在旁边看，就是我亲眼目睹那个球让棒棒，那一定超痛的。然后他朋友在旁边也这样，然后 他朋友也不敢笑， 也不敢笑，没有人敢笑。提醒。 然后你没有笑， 我不敢，我笑被打怎么办？不能笑啦，不能、 哦、 不能。弟弟打我也出，他出拳那么大力，他打我一拳我就倒了。所以我只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去玩他的机器， 要小心啊。 你那个出拳的时候，头好像是要 闪一下， 侧的，因为我没有打过，我也是看到他那个经验、我才知道哦，你的脸不能 正对着、哎、笑人家， 好痛。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白日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问问你的闹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好，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觉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觉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白日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闹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好，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白日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闹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 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睡个午觉。有人说那个保龄球在哪玩？是 不是飞龙？飞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了。 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去飞龙吧、 哦、对，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多。 我啦，我小时候每次那个段考完，就是同学们一起说飞龙哦。 你小时候怎么不直接在你家附近的 王牌 打？王牌打 王牌贵啊，飞龙还有其他东西啊，王牌就只有保龄球 哦。 飞龙还有敲杆， 敲杆是什么？ 撞球啊。 哦，你会打撞球哦？ 当然不会啊。 那你去那边敲怎么干、 哦、我同学想要敲啊。 那你同学会敲吗？ 会啊。 那你在旁边干嘛？ 打保龄球啊。 你们分开进行，等一下你们分开进行哦。 我刚刚是觉得这段对话是有史以来废中之废耶、欸、这一段对话怎么会，就如果刚刚打开广播说我刚刚是听什么，我在这 excuse me， 我有听错吗？ 你刚刚的讯号是重复。就是刚刚我们的讯号有点问题、就不想接在一起了。我是在那个，我去那个什么土城大鲁阁，蛮新的。 所以还有挥棒的吗？有打几场？有投球九宫格吗？ 哎、欸，它是不是在其他层啊？因为我那一层就是、啊、 保龄球、 射飞镖、射飞镖跟骑马跟投篮， 还有看人家就是沙包打到自己脸上。 can't find yourself, I can't find myself. 誰も真似できない言葉で語って I wanna be the one, I wanna be the one.して話すんだろうな水に隠し無限だったほらまた夜に紛れて It's a thing of great can I do Something special will happen from now 好きなように describe yourselfDream a 24/7 What I love, what I make, what I is, what I want is always too far away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you know tha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you know tha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care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I don't blame it Lucky Tap 这首22，没想到就是东区王牌保龄球馆，感觉是某个世代很多人共同的回忆。 而且我不知道他已经倒9年，有这么久了，时光飞逝哎、欸。 我大学的时候还哎、欸，真的很久， 对、欸、真的非常很久。你在想大学的时候，你大学毕业多久 就你现在要找一间保龄球馆，真的是要非常认真的搜寻，然后你去之前都还要。再三打电话确认说请问还有营业吗、啊、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有人提到圆山，就几年前我也有去圆山打过一次、啊、但圆山真的是 适合拍片 太旧了、啊、就是有点走投无路，就是我今天我无论如何就是要打保龄球， 不得不 就是我才会去那样子、嗯包み込むように Bake my everyday and night、oh. 那借问一下男主持人，你那个保龄球平均的分数是落在 蛮低的啊， 多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那个速度就是有个优势，就是你很歪，可是你力道很大，就是会倒很多， 不是啊、 除非你洗钩。 对对，很歪，你一直洗钩也是没有用的啊。 你很常洗钩哦。我们多年前电台有办过一次保龄球大会， 我跟你同一队啊。那时候还有变装不是吗？我记得。 对啊对啊 对 啊， 那时候我跟你同一队、啊， 我们两个烂咖同一队。 对啊，我们没有拿到最后一名，我记得。哎、欸，还是有。 那你平均是几分？ 我平均应该， 因为顺便问大家，你还记得你年轻回忆，你平均 都 一局都打几分吗？ 对，大家的保龄球打一局可以打几？我应该， 你有破百吗？ 哦，有啦。可能120 就很高啊， 没有吧？我最佳记录好像也才…… 我不是说电脑上打那一种， 你说 We 啊？ 不是 We 哦，我 是 说 不是不是， 我是说真的哦， 是真的是真的、嗯、是真的，对啊， 120 差不多吧？ 我觉得很不错啊。 哎、欸，对啊，保龄球满分不是300吗？ 啊，如果我打300，我还在这边跟你 murmur 什么东西？ 所以嘞，300你要去干嘛？放音乐什么意思？ 天哪 ，HYL 好高哦，他打160到200之间呢。哦，强的跟什么一样？ 现在大家都疯狂留言在打我的那个乡巴佬没见过世面嘞、YL 我打230 Sora 没有200以上都不算好， 对啊，我就觉得没有200以上不算好啊， 月云我最高290，天哪，势必要办一场青春保龄球赛了， 你说飞碟保龄球大赛， 我觉得可以玩，但如果大家约约一起打保龄球、因为保龄球是横的嘛， 对啊，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 怎么聚在一起 互动，而且那个人数非常非常低，就只有超级 VVIP 才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哦。 现在开始、 现在你想知道通关密语吗？你想用上一档来换这一档吗？你现在马上拨打专线哦。我们今天要玩个游戏哦，通关游戏，只要你答对，我们马上告诉你下一档什么时候进场。Lawrence 打180 ，NG 打198，有人号称三局600，我的分数是在干嘛？ 但我觉得就是很正常、 我已经很认真打，我打到今天手都这样子了。 他今天贴了一个沙龙西普在他的右手上， 他我也才打80分。在 App 上大家留言的分数啊，都比我周末去看，就是我左边跟右边，就是我大概那附近有四个球道吧，都比我们高欸， 因为大家都是打休闲的吧。 可是第一场那个阿北，有的阿北是很认真的、他们有的会戴手套欸，然后那个球会打、一转转转转转转转、看起来很酷的那一种欸， 应该也会打到160、180吧。 对 对啊， 哇，人间处处是高手。 是啊， 一副装整齐，情绪要按耐。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求之不得，原地解散。Oh， 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能量。不是空洞的理想，放下不能为所欲。 27届台湾金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金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金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的有李玖哲，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宋念宇，同在。许书豪，浩， 都是自己人，就算狂和浪陪我享受这过程，反正有你们就不必再听 陈奕迅 Come on in 说得那么漂亮，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美，像月光擦肩不断，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的回烫，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其实我想要 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 6月23日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 A Love 台北北投雅乐轩酒店，邀您一起为金曲喝彩。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们要来飞碟随堂考了，这一次考试的老师是郭雪芙，这首最新单曲 I Love You， 请问那就是刚刚说的就是答案了，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吗？它的最新单曲名称你知道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它的最新单曲名称，它就要送你娇兰迷你香氛蜡烛。 把我的日常破坏，让回家的路变海，天天都在期待。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党立委邱志伟提案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新增未经查证在网络散播传递假新闻、假消息，足以影响公共安宁秩序者，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30,000元以下罚款。外界批评法西斯复辟。邱志伟今天强调，社违法中本来就有规定处罚散播谣言者，他将假新闻、假消息独立出来，主要就是因应新形态的网络传播方式，跟过去口耳相传的谣言不同，大家可以接受处罚散播谣言者，为何不能接受处罚散播假新闻者？邱志伟强调，他只是提案，不代表这个法案一定审查或是通过，还是必须寻求社会与朝野共识。但他希望透过这样的提案，让大家正视目前假新闻充斥的问题，也一起找寻可以防堵解决的机制。至于会不会撤案，邱志伟说，法案已经复委，如果没有共识，召集委员不会排案，自然就不会审查，没有撤案的问题。今年底就要除役的核一厂两部机组目前都处于停机状态，但是今天清晨厂内的紧急柴油机组竟然启动。原能会调查电震导致汇流排瞬间低电压，柴油机自动启动，目前已经恢复启动之前的状态，设备都没有影响。原能会指出，今天上午6:42，大雨导致核一厂外电系统电震，汇流排瞬间低电压，紧急柴油机依设计自动启动。检视确认核一厂设备没有受到影响，已经依正常程序将设备复原到紧急柴油机启动之前的状态。企业界普遍担心电力不足，金属机壳大厂可成董事长洪水树今天也说，备载容量率个位数是不够的。台湾属于独立电网，不像欧洲国家电网可以互通，电力必须自给自足，所以备载容量率应该提高。大家反对核电、燃煤，但这两种却是最稳定的供电方式。如果要用其他方式供电，就要时间建制。如果各种发电方式都不要，大家都只好多买一点蜡烛了。全球瞩目的川金会明天上午9:00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闭门工作午餐，向李显龙表达感谢之意。川普告诉李显龙，我们将在明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有一场非常有趣的会谈，我认为结果将会非常顺利，感谢你们的专业、款待与友谊，非常感谢你们。川普还分享一张当地时间中午12:45拍摄午餐会前与李显龙在镜头面前握手的照片。新加坡也在午餐上为6月14过72岁生日的川普准备了大蛋糕，提早庆生。照片上可见川普微笑着看前面的生日蛋糕。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09点，成为2280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8点，成为247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3点，来到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4点，来到101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9点，成为310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44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点，来到11149点，成交金额153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21兑一美元，台币贬值0.5分。日元以109.9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802美元。桃园市今天凌晨开始下雨，石门水库水位止跌回升。石门水库上游集水区累计雨量大约84.7毫米，净水量1000万吨。截至今天中午12点，水库水位微幅上升到223.6公尺，蓄水量6400万吨，蓄水率32%，水情灯号维持水情稍紧的绿灯。另外，稻作抽穗蓄水灌溉期已经接近尾声。加上近期陆续降雨，应该可以疏解农田旱象。北水局也从今天开始，把原本9折供应的农业用水调为7-5折，好让珍贵水资源留在水库。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地区已经降下豪雨，高雄、屏东、台东地区及嘉义、台南山区仍然不排除局部大雨。低压带影响，今天中南部及东半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美婶，好久不见啦！ 阿布，你妈还在领原住民给付对吧？

世界好像也只有你懂。 他是佳佳，这一首不置可否。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歌妹有意思， 歌妹，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生活灭火大会。 That's right。 怎样？最近你又是荷包很痒吗？你想买东西吗？你想买什么东西呢？你想知道那个 CP 值好不好？该不该买吗？欢迎把你的产品留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让我们来灭你的火。应该是灭你的火。 应该是啦，应该是。 世界还不错，但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骂你，是因为友情。 世界还不错， 但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骂你，是因为友情。友情才有意义，意思就是你我没有利益关系。不管哪份情绪，有的爱的情的深的浓的情的旧的统统都可以。别的他说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叫心机，是你的经历来的。若自主，也许大多数的情况跟情绪下也能够起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骂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伴侣，是因为友情。经常是否有空一场，经常经常是让你已经不存在，毕竟年龄的差距已经形同根系，而不是你跟他的独家默契。那我问你，你要继续学习秘密，还是要接受远在天边，即使近在眼前的你的 happy。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伴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伴你，是因为友情。我愿意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千万留下我的情书，谁不钟情，我伤了哭的搜寻我们的情歌，若没你辜负上面抛弃的情妇，那我情何以堪，所以偷偷的保护失去的情愫。 世界还不错，他是严爵。有一个人说那个东西我没听过，哎， 谁 想买水晶晶醋 啊？ 水晶就是水晶嘛，然后水晶晶就是碟子啊，醋是簇拥而上的醋，水晶晶醋那个是什么东西？波源说，请问玛丽，你觉得应该就是你的汽车或机车驾驶，就是你车上应该买粉笔吗？就出事可以画的，你干嘛买粉笔？你就去幼稚园说可以给我一支嘛，这样拜托。 Oh my god， 水晶晶素。 Oh my god， Oh my god， 很可爱哦。 水晶晶素就是苏小姐会买，然后买回家被你骂到臭头的东西啦， 不准买。你说水晶就紫色的那一个， 对，我妈以前曾经会买过，然后一买下去又不得了， 那个很贵， 那些钱给我多好，那些钱可以救多少个就是没有午餐吃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啊，你要买水晶晶素，通常都是因为相信它有磁场，它会给你带来好运。 嗯， 有一个最简单带来好运的方式，就是你开始从你的周边开始做善事吧，你每天开始微笑吧，你每天就要好好对待每一个人吧。对呀，干嘛买水晶呢？我是说真心的微笑，不是像你这种皮笑肉不笑。 有人在问说水冷气该买吗？然后过没几个人就有留言说千万不要买。 这在你之前就是请假的时候，是因为最近热吧？ 就循环扇、电风扇、水冷气，然后什么、 啊、 要不要清洗冷气，都、就是一系列的。 每一周都在问水冷扇，然后每一周都有人说，如果你对，如果你希望你的家里面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湿的话，你就买。 台湾还不够湿吗？ 감탄사가나와다시받아와와멈추지를않나딸꾹질처럼갑자기놀라난놀랐지숨을길게참아봐도똑같아아마에어아9585명정도일고남자들이널난마음가졌을까요단지듣기좋으란말아니가난그냥속상해널우는마음이 yeah. 쉬쉬쉬 She's so beautiful I wanna get closer to you girl 그날속상하게아무말못하게하룻밤을원해모두너한테얄팍한문자는뱀의혀같아걔는뭘좀모르는것같아네가아는오빠들 fuck that suckers 네가아는 fashion people 들도결국나한테는잽도안돼절대로 I ain't talking about 돈이나얼굴필요한건대화영어로는 conversation 제일최악은자기말만하는애들우리가만약에말만아주잘통한다면지루할일없어우리너들얘기는아는오빠들 fuck that suckers 그모든 fashion people 들도결국나한테는잽도안돼절대 my baby I'm talking about 천생연분 Baby babe Why can't you be my lady Be my lady 这首歌曲 She 申哥说他最近手机一出问题、 hey. 关机容易就打不开了、 hey. 有点想换三星的手机或是 iPhone 8该买吗、hey. 还是我要撑一下再等有没有更新的货出来这样子 手机是已经坏吗 就是容易出问题啦关机容易打不开那你就别关机啊 对哎，现在哎，你的手机有多久没关机？我好像蛮久没 关机。我手机现在非常的慢哦，我的 LINE 大概要等十秒才会打开。 哎，可是人家借一支新的给你的时候，不是、 啊？ 那所以是谁出了问题呢？啊，是不是你的使用习惯？还是你 我的使用习惯哪里不对啊？ 你应不应该好好的检视一下？因为我拿到你的手机，我就有一种强迫症，想要帮你整理你的桌面，还有你所有的 App。 桌面哪有关系？ 反正就是看了以后觉得让我眼花缭乱。 可是我不喜欢放在资料夹里面啊，我喜欢打开就是全部看得到啊。我希望借我手机那个人他没有听到这一段。 对啊，他原本一直好好借，你现在变这么慢， 是 坏 了 吗？是坏了。 我难过。 是坏了。撒旦之女六六六。中邪的妇人无玛丽， 我觉得可以再撑一下。我觉得申哥可以再撑一下。我一定会把手机用到真的很坏中之坏， 很糟糕的时候才换。 对。 不是勉强，是有点累。感到昏昏欲睡，看你那头发暗黏，隐隐约约的手怪大战着。是无价真的谎言嘿嘿嘿 你是一个有在使用扫地机器人的人吗你家就有吗然后你是觉得非常好用的吗那欢迎来推荐因为 Lin 说他想买扫地机器人他已经预算开出来了在12000左右 哦，可以买的蛮中高阶的 对就是欢迎大家来推荐你觉得好用的型号除了水冷气每一次都一直会有人在问关于吹风机 Dyson 什么的、我每次 Dyson 我都会说 No 太贵 哦你说 CP 值来说不值得 对 说到水冷扇在 APP 上面有一个灭火专家来了他说水冷扇一生你一定要买一台 真的 这样你以后才听得进别人真心劝你的话 是坏了吗 是坏了吗 是 Queen 魏如云这一首《不科学公寓》，请问就是买浴室专用的蓝牙喇叭好吗？ 你想要在浴室里面听歌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那 买啊， 这个我觉得很 OK。 这两个人其实真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 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啊。 那个、水晶金簇不让人家买哦，然后浴室蓝牙喇叭， 因为那个喇叭可能就是为了你那个湿气比较不容易坏啊，嘿嘿嘿，不是这个意思吗？嘿嘿嘿啊，你如果常听，买， 就你想要在浴室里面引吭高歌的时候，哦，声力声。 LB 说他想买 G-Shock 跟七龙珠联名的表特南克斯那一款，我觉得可以。 你这个你也觉得可以？ 嗯， 哎、欸，我觉得你有点像特南克斯哎、欸。 特南克斯的头发是紫色的那一个， 我知道啊， 对， 对啊， 中分紫色， 对啊， 他会跟那个 合体对， 合体的那个嘛， 对对。哎、欸，你蛮像特南克斯的、欸，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特南克斯有点可爱，所以我即使没有看到那一只表，我就觉得那个配色应该是蛮可爱的，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买。 我觉得你可以 cosplay 特南克斯、欸， 不要乱讲话、嗯！我短期内不想再 cosplay 任何东西。 哦， 那有人用过 AirPods 吗？ 好啊，好用啊。 他是要问收音， 收音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想要戴上后用那个唱歌的 app。可以跟有线耳机一样好吗？ 这可能要问一些有在唱歌的直播主了。 再开始动作，就做最吸引人的火种，给你闪烁、啊、给我一个出口，不能更多，不要再给我更多线索，等着我，我怎么出口没有理由，别让我停留，别再偷偷拉住我。重复的街灯，迷失的路人，点亮前。给我一个出口，不能更多，不要再给我更多线索，拼凑我，我怎么贴近一个出口，没有理由，别让我停留，即使你害怕着我。 林宥嘉口的形状，发波到底是真的在发问，还是想要跟一波风呢？ 怎么热？ 季波源问说：“车上应该要买一盒粉笔吗？”他说：“车上应该买灭火器吗？” 可以啊，可以买一下。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火烧车？你就是准备一下。 可是火烧车，你不就要先逃出来吗？ 对啊，逃出来以后要扑灭它。 那你还要再回车上拿灭火器耶？ 你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你说放在副驾驶座，我就把它绑安全带，它随时每天跟我一起上下班。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个火可能还不太大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扑掉，你就不用逃出来了，是不是？

周末的时候呢，我去逛了夜市，然后夜市里面有一个摊，就是很。为什么大家都聚在那边啊？大家在干嘛？就是它很像一个拍卖会，就是中间会有老板，他就是有很多商品，他可能拿一台，比如说空拍机好了，或是儿童的那种小扑扑，然后放到桌上来，然后好像旁边围一群人就在 喊价那种，像拍卖会，把自己当佳士得，明明是在夜市。 是他们是在玩这个游戏吗？因为我看不太懂。 不是啊，就真的在卖这个东西啊，就是喊价竞标啊。 所以我这台空拍机， 空拍机啊，底标2000块，开始喊起来哦。 啊，看现场有没有人喊。 2100，2100，2100一次，2500。后面3000，3000， 所以在夜市买那些东西真的会比较便宜吗？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然后因为里面很多老板就是会用台语在，就是比较多就讲台语的爸爸妈妈什么的，哎、他们的台语都会让人家觉得非常幽默、欸，哎、哦，他昨天在卖一个蓝牙，假设蓝牙耳机好了。你哪个知道蓝牙耳机什么不？蓝牙你敢知道？ 唔知 道。没线啦。 没线，没有线的。 就是。很多就是 會，那应该是无线耳机啊， 会着迷耶，会在那边会一直想听他讲什么，很可怕、然后呢，当然有很多那种九宫格射气球的摊、然后就会一直说。就是你来玩啊，这一定会射中的，你一定会有娃娃哦，然后不会就是空手而归这样子，就是会有，因为那个摊贩很多，竞争很激烈，就会他们就会有一些美女在顾摊，然后美女的声音就会嗲嗲的， 快来玩哦！ 哇，我昨天听超久，我还一直在学，很怕王家说，帅哥美女进来玩，3G100送娃娃。我没有， 为什么要带哭腔啊？我好色情哦！ 3G100进来玩送娃娃，就他那个，他的重点在娃娃，要连在一起。哦，我们这个小时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 大会，大家火都被升起来了。 这应该3G100送娃娃，会灭火吧？这个会灭火 还是浴火？大家都升起来了，生好生满。 你有想买的吗？你希望他给你建议吗？ 点播五马力讲娃娃100次。 欢迎在飞碟中 APP 留言，让我们帮你灭火。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落在我上头，啦啦啦啦啦，那些由我揉成圆球装进了苹果，乐得我东倒西歪开始傻笑，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那桥，笑笑就好。笑笑是一种倔强，笑笑是一种好强，笑笑是一种一人自立，一种充满美丽的退让。笑笑不代表埋葬，笑笑不代表隐藏，笑笑是宁愿多些快乐，懒得再说废话的赢家。说抽了风这个，下一季换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时代变换了，以前的不算了，脚步要加快了，不然会被笑的，啦啦啦啦。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开始发生的，啦啦啦啦啦，每个尖锐的笑都包覆着糖果，大家都说说笑笑，互相品尝着，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那桥，我笑笑就好。笑笑是一种倔强，笑笑是一种好强，笑笑是一种一人自立。 他是艾怡良这一首我想我挺好的。刚刚有人回答说那个 AirPods， 他说不，有人跳出来说不能欢唱，所以他当初有傻眼。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欢唱想买的话，可能就是 他是没有麦克风的。 潘群说想买滑板当上班代步，值得买吗？ 什么什么 滑板上班代步，他在像呱吉一样。 你会滑吗？你会滑的话买啊。 轩哥问我说上一次有听到我在用袖套，我的袖套是什么牌子的，有推荐吗？骑车想用。我好好像是搜寻那个凉感的袖套吧，就是它那种凉感的是布料比较滑滑的丝丝的那个比较凉，这个你可以搜寻一下，太多牌子，太多太多。可是我有看到那种淘宝在卖非常便宜的一个袖套，只要什么30块40块，我想说那是不是一撕就裂开了，因为那个一如果你拉开超薄，应该就也没有什么防晒效果吧。 情趣袖套 注意的存在，在人群中假装冷淡，在角落里独自傻笑狂欢，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套牢。另一半苦思冥想的喷洒，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安排。笑着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找出答案。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安排，或许在某个大雨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淋湿而与我为伴，或许在你最常触摸的咖啡馆，喝一颗下午的阑珊，直到你出现，假装我没带钱，然后去好让你买单。 来自于阿四的预谋邂逅哦，那个关于车上用的灭火器 是 CT 说，我跟你们说，台中歌剧院有在卖很潮的车用灭火器，外观大小就像个人的保温瓶那样。 哇哦， 你打这两句让我好想买哦，怎么会这样？ 就是在你的车上应该要放个的， 就觉得台中歌剧院不知道怎么卖的，好像很可爱。 然后下次要喝就是苏小姐精心为你准备的保温瓶水的时候，就喝到灭火器。 让你们 请问我晚上要去看《侏罗纪世界》3D， 该做什么准备呢？ 哇！ 我想就准备一颗愉悦、开放的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话说呢，我最近在我的朋友的 Facebook 留言下面看到有人说，就在讨论3D。也不在讨论剧情，是我朋友说就是在讲《侏罗纪世界》这部电影，他就在下面直接回了一句话，是把最后的大雷直接讲出来的。 这太过分了吧！ 没有想到小女孩是点点点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以后真的是怒火中烧，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大家都不用看啦，你搞屁啊！ 那个留言，脸书是可以在那上面按怒的吗？ 是可以，其实是可以按怒的啊，对啊。可是那又不是我认识的人啊，我不知道。那一位朋友跟我朋友的关系什么？说不定是他的长官或者什么啥？ Oh, 对啊， 这很坏哎、欸！ 世界上有这种人是很糟糕哎、欸！ 我根本连《侏罗纪世界》里面有小女孩都不知道。 对啊， 我现在知道有个小女孩了。 Yes， 你被爆了30%的雷。但其实你说谎，你知道，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光。你很健忘，没你在旁，哪里来的力量感伤？这一切都已经成过往。如果时光回放，都渴望告诉你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不必再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扛，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多欲望，一个人走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看着路灯的昏黄，白影隐了好长，长得我怎么样都追不上，没有你我永远都追不上。大概是又想起你说，说我像个太阳，24小时开朗为人照亮，现在听来夸张。你知道，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光。你不健忘，你是善良，为了让我坚强，感伤这一切都已经成过往。如果时光回放，我一定告诉你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不必再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扛，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这个问题超级难的， 来， 我要做影像，我的电脑萤幕要选那个 曲面的，还是 IPS 的面板比较好？ 真的不知道，我连 IPS 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欸。 我就是嘴巴一直动，然后说不出任何的话来，就可能要相关的业者同行的给你一些建议。 IPS 面板 ，Google 面板，萤幕面板怎么挑 ？TN。MVA IPS 各有什么特色与优点？ 不会再假装，我不会再说谎，我只想陪你一起到远方，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如果说时光真的能够回放， 什么是热压烤饼机啊？ 不是很像热压吐司的东西吗？ 你说就是可以把吐司封边，然后里面放很多 cheese 跟火腿那个吗？卖。 这个很值得买吧？ 我说只有鸭吐司类的。 对啊，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吗？ 那为什么我去就是 欧洲 奥地利的时候，我第一天就想要买，就不让我买呢？ 因为我觉得你要从旅途的一开始就扛着那一台，这很没道理。 我想要回家做帕尼尼，不行吗？ 你的旅途我就送你一台这个，怎么样？ 好。 到底有没有听过？从前，从前，从前，有一个人叫做我。我喜欢你，我贪恋你，我讨厌你，我常想你。我总在那浪漫的时候，在梦里见到你。哦，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偏执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我注意你的皱眉头，我注意你的小小手手，我注意你的很害羞。我注意你的眼袋，你的耳朵，你的眉毛，你的味道，你的双手，你的锁骨，你的赘肉，你的笑容，你的有话直说，你的理性感情，我都想要拥有。很严肃的我，很有趣的我，都是我的幽默。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的头发，关于开始涂眉，关于什么老爷，关于脸上的罪，怎么才到这边跟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那浪漫的时候，在梦里见到你。哦，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偏执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我注意你的皱眉头，我注意你的小小手手，我注意你的很害羞。我注意你的眼袋，你的耳朵，你的眉毛，你的味道，你的双手，你的锁骨，你的赘肉，你的笑容，你的有话直说，你的理性感情，我都想要拥有。很严肃的我，很有趣的我，都是我的幽默。关于你的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的头发，关于开始涂眉，关于什么老爷，关于脸上的罪，怎么才到这边跟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的头发，关于开始涂眉，关于什么老爷，关于脸上的罪，怎么才到这边跟这首歌有什么关联。我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的天。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以叔叔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每个六钱六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叔叔台北合众汽车。 哎，老婆，不是说要吸地，还在等什么 啊？啊，在等充电啊。 吸地还得等充电，那就逊了。LG A9 无线吸尘器，随时更换电池，打扫不中断。限时六月底前买特定机型加赠电池，买旗舰机送2000商品卡，要买又快。